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户外达人萌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 欢迎萌萌。萌萌之前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喜欢的一些户外运动、极限运动啊，包括潜水啦、滑雪啦，然后包括还有这个骑马。那今天呢，萌萌会给我们分享一个他从事了很多年、门槛也比较低，然后在北京呢也有非常成熟的球友的这样的一项运动，那就是网球。说起网球呢，应该是大家都能够比较容易接触到的，然后现在呢场地也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但是萌萌应该是作为一个网球界的老选手了，你打网球有多少年了？ 哦，我球龄比较长了，打网球应该有差不多20年的历史。 20年，暴露年龄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打？ 从学校里面，所以从很小开始打的。当时在清华大学就是校网球队的一个替补主力。然后在 替补还是主力， 就替补中打的就最好的， 替补中打的最好的， 对，因为那时候那个网球场很少，不像现在学校里面都有很多的网球设施啊、网球场。那个时候，包括甚至于清华大学里面，就本来就是室内的根本没有了，只有一些室外的那种土场地。 嗯，20多年前，我印象中就打网球是一个特别特别洋气的运动，因为网球的装备像球拍啊，其实还是挺贵的。 对，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尤其对学生来讲的话，价格还是不菲的。 对，然后这个场地的话，你跟篮球、足球比的话，肯定还是非常小众的。 是是是，然后那时候挑选的人吧也特别苛刻，就是找那些就是体育特别优秀的人才能报网球课。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场地太少了，而且他就是想打网球人比较多，所以呢，因为清华它是一个唯不体育不清华的那个一个氛围，就不光全是书呆子，也有很多的那个运动健将。 清华的体育是非常，我觉得非常 还可以， 以体育著称的，甚至是 以体育著称。 因为我在清华里见到操场上就是常年挂着一个红色的横幅，叫应该是积极锻炼身体，为祖国奋斗50年。大意，对不对？ 那是我们校训。 校训 是。 所以锻炼强身健体是一个，你就是是贯穿学校师生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对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叫马约翰的一个体育老师，他就是把整个清华的体育带上来了，所以他提了这个口号，我们也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挑选一些那个体育比较 顶尖的、 好一些的吧， 身体素质好 同学就去那个，我们在一个西大操场开辟了一些那个土地的网球场。所以当时呢，有一个叫孙老师带领我们这帮人开始那个，等于说是清华网球队。对，然后平时训练呀，然后有时候参加一些赛事啊，这样的一个活动。所以那时候呢，正好是我记得我大四还是大三呢，就课程还稍微不那么紧张，所以呢，我们就经常会，下课以后约着去打那么几场球。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好像大学学的也是网球课，学了一年，然后那个时候呢，学校里就开始，就是女生圈子里就开始疯传一个理念，说打网球会打得一个胳膊粗一个胳膊细，所以第二年就弃选了这门课。来，萌萌解释一下，先那个给我们科普一下，会不会打网球导致一个胳膊粗一个胳膊细？ 那其实那个就是，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应该不会造成那个效果的，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右手持拍嘛，对，所以呢，它呢可能会 以为会造成右胳膊粗左胳膊细哈，但其实呢你打网球也不像那个砍树啊砍柴那么剧烈，所以呢它效果还是差不太多的。 嗯，不会那么明显， 不那么明显。而且如果你反手不用单手用双手握拍双反的话，两个胳膊还是一块一边粗的。 嗯，其实这个问题后来我就得到了解答了，就是因为你去看费德勒啊，或者这些世界知名的这些网球选手，他们也没有很明显的说左边细右边粗，或者右边更壮一些。 对，没有没有。 嗯， 也可能是他们平时用左手来那个拎东西，这样平时就比较 balance 一些。 为了去平衡一下啊，那萌萌你跟我们说一下，就是现在其实网球已经很普及了，然后也有很多的家庭呢会把孩子很小就送去练网球。你觉得网球比较适合什么样的人去就从事这个运动，或者说把它当做一个爱好？ 啊，其实它是我觉得年龄段跨越最广的一个运动了，就它可以从小三四岁一直打到七八十岁，都可以。 嗯， 对，因为你看它各种运动排名哈，就是网球是适应年龄段最广的一个运动，然后呢，它就是对身心才是最好的一个运动，因为它是融合了有氧和无氧在一起，就是因为你经常要跑嘛，就是有氧，对吧？锻炼你的身心和你的那个步伐肌肉，同时呢，你还要在挥拍那一刹那，你其实是做无氧运动的， 嗯， 对，所以它是一个两种运动都合在一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吧。 对体力的消耗应该是挺大的。 对体力消耗的确是蛮大的，但是你看你怎么有各种打法，你可以是那种就是生猛派，叫和平球，对老年球，油腻大叔型的球，我们叫， 嗯， 就是球油子了， 就原地不动的那种。 对，原地不动，就是插手里插个兜，那个手就是来回挥拍，就是对球感非常好。但也有那种小年轻呢，就是暴力扣杀呀，那种也可以，就看你选择的那种方式。 嗯，二十年了，能把这项运动坚持下来，我觉得这项运动肯定第一跟你很有缘分，第二可能你在这个中间感觉到自己还是有天赋或者非常擅长的一面。 对，也可能是接触时间比较早，因为刚刚就是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开始接触的嘛。然后那时候吧，关键是你打场球吧，很不容易。因为那场地真是太少了，然后同学很多，所以像那些老队员哈，就他们有也是按次排辈儿，就是他们可以先打，然后呢，我们呢先要干嘛呢？就是先筛沙子， 筛沙子， 筛沙子，因为那是土场地，要铺满细沙，所以我们要先要淘沙， 嗯， 然后呢拔草，把那周围的草给拔掉，然后呢再和泥，就把水放在里面浇灌那个土场地， 感觉要盖房子。 对，然后还要画线，就网球场那个线嘛，就是我们要拿那地基那个线比着，然后画那个白线， 嗯， 就干这种活儿， 嗯， 所以呢，等到我们上场的时候呢，已经差不多，晚上八九点钟了，都已经月黑风高了，然后也没有灯光，所以我们就因为太上瘾了嘛，就打一会儿，所以就是当时还挺珍惜的。 对，物以稀为贵啊， 物以稀为贵。 就现在回想起来，现在这个当下，这个北京尤其京津冀地区打网球的这种气氛和条件都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对，现在太多了，现在场地，对， 嗯，室内的，室外的，条件特别好的，对吧？ 对， 塑胶的场地， 对， 保护 膝盖，塑胶场地， 有空调， 有空调，还有一些土场地，红土场地，北京居然有， 嗯， 还有呢，还有居然还有室外的很多了，还有室外的， 嗯， 那种草场地啊，还有一些那个塑胶场地都还不错， 嗯， 适合各种的那个球速快的呀，球速慢的呀，然后比如说那个春秋可以室外哈试一试，然后夏天呢也可以室外，但是室内呢比较适合冬天和夏天这种。 萌萌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北京你比较熟悉的就是网球圈吧，因为我知道你经常有一帮很好的球友，你们还经常有一些比赛， 你 们有很多的活动。 没错没错没错，我其实参加群最多的，微信群最多的就是那个网球群了，因为现在好像是几乎谁都在打网球，对，所以我的很多朋友对那个圈子，就是很多的网球圈，什么什么血战群，什么什么那个 这么酷的名字， 对对对，因为他们就每周固定打那个 战斗力十足， 战斗双打或单打的那个血战， 嗯， 然后朝阳这边比较多去的是朝阳公园那边网球场比较多，然后还有像匠心之轮呐、那时候李娜她开的那个网球学校，还有望星湖，博雅园什么的，这些都是在朝阳区比较多的这个场地。当然还有西面有些场地，还有像南面那个方庄，伯明翰，北面那边呢可能更多的是奥林匹克那个运动场，对，有一个奥森的那个网球场，然后还有一些高校里面的那个网球场就很多了，北大清华呀那些场地。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网球场现在还在吗？ 还在，还在。 还举行过很多次比赛。 对，我还去那打过。对，场地还是不错的，那是室外的一个蛙池的一个 白色的一个建筑， 对， 几何形状的， 好像是那个，对，是一个洼地的那个场地。 对，所以现在这个整个北京其实打网球的气氛、人群，就让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运动，变成一个大众的运动了。 对，可以这么讲，是很多就是去那儿吧，你可能就是朋友之间聊聊天，然后谈个什么事儿，然后或者是很久不见了，咱在那儿聚一下啊，这种活动了，就跟以前那个卡拉 OK 似的，就不是为了唱歌，而是为了 社交活动， 没错。 所以打网球这件事情也会上瘾吗？ 也会，因为他吧，就是你。因为它其实挺难的一个运动，就是你要不断的进阶，需要很多掌握很多的这些技巧，比如说发球啊，或者底线呀、上网啊这些基本的这些哈，基本功要扎实。后来以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技巧，你的上升空间。所以你跟那个球友吧沟通啊、交流啊，然后呢，通过打比赛吧，你就会不断的提升，而且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它需要很多的这种磨练啊、技巧练球，对，所以呢，你会反而就是越打越上瘾。 所以外行看起来觉得网球好像不是特别难啊，因为对吧，就球拍嘛，然后有球嘛，你只要能够打中球就可以，知道不要出界就可以。但其实它的进阶还是挺困难的，尤其是你要形成一种肌肉的记忆。然后对体力的要求也很高， 对，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就像乒乓球哈，我们那个不是乒乓球是我们的 国球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中国人吧，以前打乒乓球啊，觉得其实很容易，但是真是很难，因为那球太小了，那案子很小，所以你要在那个那么短的时间内把球抽来抽去的打到一个固定位置， 就它门槛不是很高， 对， 但其实进阶的空间非常大， 非常大。然后你就会，但是呢，我呢觉得乒乓球呢又是由一个，比如两个大老爷们儿那么人高马大的站在一个小台子的面前，感觉还是活动空间不够。对，网球就不一样了，网球是一个很大的一片开放式那个区域，所以你要在上面奔跑，前后奔跑，左右奔跑，然后高球低球你都要顾及到。所以呢，其实它是起步就很难，因为它球会比较快，然后你那个拍子呢也挺沉的，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击到球，要给它击到一个比较精准的位置，这个就是比乒乓球、羽毛球用上手要慢一些。对，所以你会经常看到吧，就如果你是小白的话，没人愿意给你打，因为就太累太辛苦了。就是你打完球满天飞，然后呢光捡球的时间就过去了，然后一片场地也挺贵的，光捡球了就也没有意思。所以呢基本上呢，所以你经常会看到吧，有一些小区有些人吧就照着墙打，你知道吗？ 打壁球吗？ 打壁球，对，照着墙打。 其实壁球会难度会更高吧，我觉得。 会练习你的基本功，练习基本功。然后你会看到有人 闭门修炼那种。 闭门修炼，对，闭门修炼。然后有些人呢还会买一个发球机，放在对面，然后那个上电，然后呢开始摁那个钮，他就喷喷喷的跟你向你喷球，对，然后呢你就把它打过去哈、打过去，然后它可以调上旋球、下旋球、高球、 慢球。但它是随机的吗？还是说它一直，比如说 一调，然后它就像炮台一样，跟你给180度转圈那种，然后呢你就在对面， 他每隔一秒钟喷出一个球来，然后你就打。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练球神器吧？ 练球神器，你有了一个机器人对手。 对对对 ，AI 对 AI 的对手。 我知道萌萌在就是工作之后好多年，其实每年还是会回到清华大学，回到学校去参加一些跟网球相关的一些比赛。 啊，对对对，我们清华它那个每年都有紫金杯网球比赛。每年四月份校庆的时候都会举行，所以那个时候呢，一般就是我们回学校，对，就是顺便看一下，参观母校，参加一下那个 找找回忆 网球赛事，对对。 嗯，我听说有很多清华校友会，这个打飞的来，坐飞机来参加这样的，就是校友的一个聚会。 是是是，的确是这样。有些在美国那边。工作了，安家了，他们也会飞过来，就参加这么2天的活动。 哦， 对，很，就是凝聚力很强，很执着那种。因为他们在，因为之前我们在清华是在世界各地，疫情前都会举行比赛，这个赛事网球的，像 巡回赛吗？ 巡回赛，像在加州，在泰国。在一些 也都是校友参加的吗？ 国家对校友或校友 觉得你们以网球为名在到处玩耍， 对，也是，就是他们上次在泰国，就是上午打完网球，下午就去就是游泳沙滩，对，沙滩去了。那么疫情之后呢，我们也会在全国举行一些这个巡回比赛。所以正好我也是利用这个时间游遍了一下祖国大好河山啊，像我们上次当然是周末时间啊，在那个湖州、泰州都分别举行过比赛。然后那个泰州吧，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很有名，其实它是那个郑板桥啊、徐悲鸿啊， 就是很多艺术家的故乡，对吗？ 对对，艺术家的故乡。 嗯，湖州听说也不错。 湖州也非常好，湖州那个建设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在那边打完球之后，第二天又赶上了去那个坐上安徽黄山的列车，又去黄山那边郊游了一下，登上了黄鹤楼，然后一览了那个黄山的这个雄伟壮姿。那么我们还会在云南还有东北那边有经常举行一些赛事。那么呢，其实我发现当地的这个网协啊，就是办得非常好，他们组织。比如说我们去湖州，把湖州的所有的高手都叫回来了， 感觉就是湖州最顶尖的网球赛事是吗？ 对对对，而且还有很多的企业的老总他们也来欢迎我们去 也加入了 做客。对对对，然后还欢迎， 说明清华校友的这个网球队或网球圈水平还是相当可以的。 还相当可以。对对对，当时我以为也是因为清华的名号嘛，所以企业领导那么那个欢迎， 趋之若鹜 、但其实呢，是因为那些企业的一把手啊，他们也很爱打网球。就别看已经五六十岁了啊，四五十岁了，感觉就是很沉稳稳重那种成功人士，但是呢，就是我们会约他们也下场打，打起来就很拼命的，就满地打滚儿，然后救球啊什么的，很拼命的。 嗯， 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在，我记得在武汉举行过一次清华网球赛事，还疫情之后。后来我们当时想，哎呀，武汉是不是不敢去啊？后来，但是我们后来再一去看呢，其实已经完全恢复了以前的这种繁荣景象了。 嗯， 然后，很多的那个企业单位的那个负责人也都是。哎，非常欢迎我们去，啊，包括把武汉的所有的高手都请过去了， 感觉好像你们到哪里把高手都吸引出来了， 对对对， 华山论剑吗？ 大家可以那个关注一下啊，这个真是挺重要的赛事的。 嗯， 然后呢，因为武汉是李娜的故乡嘛，所以他在那边网球在当地还是很流行的。 嗯，他的普及，他的影响力肯定会影响很多年轻人， 是是是， 去加入这个运动哈。 是是是。 其实网球，我感觉就是再往前倒十几年前的话，我会觉得网球是一个偏贵族一点的运动， 嗯， 对不对？ 嗯， 就是好像是，要比较稍微有一点家底儿的家里才会送孩子去学网球，在国外好像也是，算是比较精英的运动吗？ 包括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 现在也是，现在有很多， 现在感觉比较更大众一 些。你看那个，现在一般 球场上很多的都是一帮孩子在那练， 嗯， 就那小孩吧，可能还没球拍高呢，然后就开始，多球练习，然后就是天天去啊，培养一个这种爱好一样，就其实一场还蛮贵的，然后有像室内的有些好场地，一小时也就差不多300-400、450这样子， 嗯， 你再请个教练就差不多也400-500块钱， 嗯， 当然我说的是北京比较昂贵的地方了啊，当然也有一些那个比较便宜的地方， 嗯， 所以他们。培养一个小孩打网球，至少要给他练习那么几年的时间。 嗯， 对，所以呢，在这个培训小孩里面，这网球这一项在鄙视链中算比较高的那个鄙视链。 嗯， 对，他可能比 花费稍高， 花费稍高，他可能学网球的看不上学钢琴的，刚学钢琴的看不上学骑马的，学骑马的看不上学外语的，对，就这种鄙视链，鄙视链。 不应该有这个鄙视链啊，就是大家就 不应该有这鄙视链， 这是兴趣链，对吧？我喜欢哪个我就学哪个。 对对对，应该是。所以呢，追溯到以往，其实网球呢是英国人发明的，哈哈，英国人发明，当时的确是个贵族运动。 嗯， 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贵族嘛，才有这个场地，开辟一片场地，然后制定一个规则，然后呢，几个贵妇或者是那个公爵、伯爵、子爵哎那种。级别的，哎，在郊区野餐的时候，哎，来一场这种高雅的运动，就像宫廷舞会一样。 嗯， 对对，然后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打网球的人的穿着也是比较讲究的。 对，都是 对吧？男士可以 男士西服， 穿一个可以穿一个五分裤， 五分裤， 嗯， 对，一个小马靴，然后戴着一个遮阳帽，然后戴着领结领带，然后呢，女士呢是那种大礼帽。然后就是那个社交长裙，后边还有一个垫臀的那个架子，对，我都看过，啊，就很隆重，就知道吗？就好像 英式礼服， 不是打网球去了，对，是搞社交去了，因为我是在那个英国的伦敦郊区的温布尔登那个网球场看到的， 嗯， 因为它是这个网球的起源地嘛， 嗯。 是 世界知名的网球场， 世界知名的网球场 也在举行世界知名的一些网球赛事。 对，四大满贯就是之一，就是在温布尔登网球场举办的。 嗯， 然后它里边有句名言啊，都特别好。Tennis is kind of this sport. This sport is a very violent sport. Happened in a very transequit place. 就是翻译成什么意思呢？就是网球是一个非常。激烈火爆的运动， 嗯， 发生在一个特别祥和的环境里面。 哦， 对对对对，你要细细体会这个意思，就是它看上去很优雅，对吧？ 嗯， 大家隔着网子，然后也不能互相谩骂啊，厮打，但是呢，他们却竭尽全力的把这个运动搞得非常的激烈。 嗯，暗流涌动的感觉， 暗流涌动都是使着内劲儿的。 嗯，就是打球之前两个人互相握手，非常的绅士。 对，非常绅士握手，因为比赛完了也是，哎，握手，拍肩， 嗯， 然后互相拥抱， 但其实他非常的， 但其实打的时候呢，就恨不得就把对方给他干掉那种。 是所有体育运 动，但他隔着网子的，他不能过网去直接厮打， 嗯， 所以他这点就特别有点像英国的虚伪啊。对，他们英国这种虚伪的人能发明出这种虚伪的运动， 这是萌萌个人理解的网球的哲学，啊， 个人理解，对，不像足球篮球，对吧，直接你上去就 身体接触， 身体接触，对吧， 很直接简单 粗暴，干就完了，实在。 但是网球的话可能就是有一点不能说虚伪吧，只能说他 斗智斗勇， 略含蓄一些， 略含蓄一些。 嗯， 哎，我就看现在那个乒乓球比赛，比完赛之后大家好像爱答不理的，但是打完网球呢，就是无论两人就是怎么仇视对方哈，都会那个把帽子摘下来，让他互相握手拥抱，还互相说些鼓励的话。 嗯，这是运动中的一种文化。你比如说棒球也是，棒球两个队之间都要互相鞠躬什么的，这是整个运动跟它的起源地，跟它一开始发源这个运动的那种文化息息相关的，然后被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对，我其实我就很多人我认为就是喜欢这网球这种文化。 嗯， 对，互相可能看不顺眼，但是呢，都表面上非常的和蔼可亲， 一边假笑一边这个， 对， 在想着制服对方， 对 是吗？ 我一拍把你给拍死了，然后呢，我就还鼓励你，我说不错，你这个已经比上次打得好多了， 嗯， 我们都会这样。 感谢萌萌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关于网球的分享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此时此刻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老朋友户外达人萌萌一起来聊他从事了二十多年，喜欢了二十多年的一项运动，那就是网球。那在上半段呢，我们聊了一些网球哲学啊，这个网球是一个又非常充满这种竞争、这种比赛的这种压力，同时它又是一个很绅士的运动，很优雅的一个运动。那我就很想知道了，现在在北京吧，因为萌萌是北京的这个网球圈里混迹多年啊，就是现在北京的这些网球圈，大概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就是比较多的，就是比如男性多还是女性多，年龄段大概是一个什么年龄层次？ 是是是，这个的确也分派别的，像滑雪、骑马呀、啊， 是吗？网球也分派别， 也分派别，也是，北京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差不多，对不对？就是为什么说那个东邪呢？就是东边吧，这边以朝阳区为主、这一片儿，然后呢就是稀奇古怪，千奇百怪的人都是打网球。 嗯， 就你会看到吧，哎，小孩打，然后呢到老头也打，然后很多的那个你会看到很多影星、歌星、明星在打球。 嗯， 比如说我跟徐国辉打过球，我跟那个曲颖打过球，我跟那个徐国辉都打过球，他们都非常喜欢打网球的。然后呢，北丐呢，为什么叫北丐呢？就北边吧，那些打球吧，就比较野，像丐帮一样，就是打得非常野，而且他们有一些那个俱乐部哈，就是招收这些所谓的野蛮人，然后作为教练教出来这帮人，就是对他们 有，是不是因为北边就是因为奥森所在，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国家网球场所在地，所以他们的技术比较高超，打起来比较狠， 他们技术那个球风比较凶悍，可以 说是比较凶悍、哦、 可能跟民风也有关系。就是那边就是有一个叫，后来我也才知道的，叫一个绿豆俱乐部， 嗯， 就挺有名的，因为在球圈里面还挺有名的，就他们培养出来的那些人都是那个，他们有制服，而且他们球风都能看出来，就是都从那个俱乐部出来的，就是他们还是在当地比较有名的。 嗯， 然后西边那些呢，也有他们也自成体系，包括南面的，因为南面有球场也蛮多的，就比如像那个匠心之轮呐、还有一些那个著名的一些场地。 嗯， 南面那边吧，靠近亦庄那边有很多的居民区嘛，而且他们那边场地比较空旷，有很多的退休老大爷，然后他们就天天打，就是吧，他们这个你看他们的动作呀，就要闲庭漫步似的，然后动作也不规范。 像打太极一样在打网 球，对，但是打呢非常油滑，就用我们话来讲，就是老油子，是老司机那种，就是你打不死他啊，他给你吊到满场乱跑， 是吗？ 是是是是，所以你就是其实打网球好不好吧，你也能看出来，你像这个人吧，皮肤黝黑，晒得瘦小枯干的，就是看来是个高手，就经常打球。 嗯， 你看有些女孩白白嫩嫩的，然后那个，对吧？他说他打的网球很好，就不可信， 一看就是来网球场拍拍照片发朋友圈的， 对对的，发朋友圈的。 嗯， 然后呢真正打得好的就是像李娜、张帅那样，对对，就是 很瘦很健硕，打网球的人应该 有黑有黑的 肌肉含量应该都蛮高的， 肌肉含量还对很高很高。嗯，因为他用上全身的这种那个肌肉啊，肌肉块力量群啊。 嗯， 对，所以他是一个其实对塑形塑身很好的一个运动。 嗯，我们通常都说打网球其实用的是臂力嘛， 但其实专业人士可能觉得并不是，说不仅是臂力，其实腰部力量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他是用全身的力量，用核心力量去打的。 嗯， 光用胳膊打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就其实很多运动都是这样，靠核心，就靠你的自身的旋转，然后呢，其实你身体上最有劲的地方就是腰， 嗯， 然后呢，你把你的腰先送出去，然后呢，再带动胳膊，再带动你的手，哎，这样的话才最有力量的一个释放，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这个网球是一个非常好像永无止境的一个运动一样，就说你打得再好，都比你打得好的。你打得再烂都比你打得还烂的， 嗯， 对，所以呢你要打得再好，哎，你就会想一些细节，比如说怎么用到腰啊，用到胯啊，或者用到手腕，哎，这些小动作都是你提升的一个空间所在， 嗯， 对， 所以网球的进阶主要是通过比赛，打比赛 主要通过比赛，对，比赛可以增加你的那个经验， 嗯， 包括我觉得心理素质还是挺重要的，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 怎么说， 心理素质就像，其实我觉得网球是最最考验心理素质的一个 最最考验心理素质， 对对， 比极限运动还要考验吗？ 我觉得比极限活动还不太一样，极限活动吧，是那个你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儿， 嗯， 对吧？比如说我滑雪，比如说我蹦极，我那个登山，或者是我跳伞，对吧？我都是我自己，这种心理活动。 嗯， 但是网球还不太一样，网球是你既是跟自己较劲，又是跟对手较劲。对，有时候吧，这个对手吧很强，所以呢你就感觉很受压抑，你就怎么克服自己这种状态低迷的这个状态，迅速的提升自己的这个哎竞技状态，或者是你的这个智慧也好，因为它是一个用脑的活动。 嗯， 这样你这个它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逻辑，如果你非常打得好了，或者是你那个 占优势 稳定了，所以对方就会弱下来，哈哈，对，有点像婚姻里面的那个关系是吧，相处就反正， 哦，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就 对对， 这个，局面很难扭转，但是你要找到那个时点和那个机会， 你要找到时间点，对，你要把它给它压制过去， 嗯， 而且保持你的这种亢奋的状态一直要持续下去， 嗯， 对，而且吧，就对方强的时候吧，你怎么哎故意示弱，故意示弱，然后呢那个打一些战术，比如说调一下高球啊，或者放一些小球，或者打一些角度，然后呢如果对方弱的时候呢，你就开始大力轰击他，对，所以他这个网球其实挺折磨人的一个运动的， 所以你在打的时候其实你心里的还不断的得谋划战术，不断的得调整战略， 哎呀，每拍都要调整战术。 嗯， 对对对，我 如果你只是在疲于应付对面打过来的球，像抛球机一样，那可能你练的是一个纯技术，你可能一直被对方牵着鼻子走。你需要占优势的话， 是是是， 就是你需要掌控全局，你需要有一个战略。 对对 对, 对，所以我其实通过网球学了很多东西，真的， 嗯， 就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有节奏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有讲究你的一个策略的一个运动。对，所以呢就是我从中，就是因为我打的时间比较长了嘛， 嗯， 我从中能体会出一些那个比如一个处世为人的一个道理，或者是那个职场上的一些心得，或者是甚至于那个谈恋爱的一些心得， 分享一下， 就是 其实它就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互动嘛， 对， 嗯， 互动就是敌强我退，就是他很强势，那我就是放些阴招，不是也不是阴招了，就是缓和的， 就是当对方很强 的 时候， 对 你一定不能正面刚， 你不要跟他硬碰硬，对，你可能 不能正面刚， 不要正面刚， 嗯， 你挑些高球，缓和一下，打乱他的节奏。 哦， 然后对方比较，比如失误比较多，或者是那个错误连连的时候呢，你就抓住机会， 嗯， 来一举拿下。 嗯， 对，它是一个很考验心理战术，一个讲究一个 谋略 和节奏的一个活动。 嗯， 对对，所以你看打网球的，他都很聪明的， 都很聪明， 都非常聪明， 学历都很高， 学历非常高，像我这样啊，不，还有其他的那个人也是这样，就是你看那个全球网球排名，对吧？ 嗯， 前十名的都是很厉害的，比如说前， 嗯， 比如现在世界第一。 德约科维奇，对吧？就是塞尔维亚的那个选手，对，很聪明，他参加各大满贯，在各个国家比完赛之后就会各种语言来给大家就是答谢啊什么的，就上次法网结束他用非常流利的法语跟大会致辞，什么萨巴比安啊，什么白了，什么什么，卡马乌萨帕里乌，对不对？我也是这样。 就是、 然后前阵 其实是一个需要智商的运动。 对，参加完那个温布尔登网球比赛，他获奖感言也是用英语来说。 嗯， 对。然后还有你看，像费德勒，对吧？也是前世界第一，他不仅会网球，还会赛车、滑雪，滑雪也是高手。对。然后还有纳达尔，对吧？西班牙天才少年，就是左撇子，所以呢，他呢虽然有点强迫症，但是也是好像也是一个学霸，而且各个活动都比较擅长。 嗯， 对。 所以打网球的选手在场上，其实他内心活动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大脑在高速， 很细腻的，很细腻的，对。 嗯，然后去看网球的这些人，其实也在看这些打网球的人的内心活动。 也是，是是是， 表现出来的，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看那个四大满贯哈，四大满贯呢，分别是在纽约，美国的纽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还有那个法国的罗兰加洛斯，然后还有这个英国的温布尔登。所以你就会看到，这四大满贯吧，你会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一些人，就很多社会名流，还有一些那个就是那个。 明星 对一些 到场 对， 我记得在北京举行的那个应该也是一个 中网 对中网 或者上海大师赛， 有看到葛优啊，就很多大导演什么的，然后也 对对，他们都会去 姜文什么， 对，就是他好像是一种也是真是一个社交的仪式。 嗯， 对，因为他就像有点像古罗马斗兽场一样，就他也是一个操场，对吧？中间有一片运动员竞技的场所， 就看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其实可以阅读到很多， 对，阅读到赛场上的一个激烈 微妙的， 同时呢微妙的变化，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很多平时看不到的这个哈 人性的 社交，社交对人性，包括这个对对，还有一些朋友啊家人的聚会， 嗯， 各种这个一个场所， 有很多的亲子时刻其实是发生在赛场的观众席上的。 嗯， 就比如说爸爸妈妈带孩子去看一场球啊， 是是是， 看一场比赛， 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父母跟孩子的这种交流，比如说你怎么去面对失败啊，怎么去应激对手啊，怎么去享受成功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家庭里的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高光时刻。 对对对， 比你说我这个照本宣科说我在家里跟你说点什么要更生动。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看他这个比赛吧，不仅是打的文明，你看的也比较文明。因为你看的时候吧，要注重礼仪，然后你看的时候，你不能出声音。比赛开始了，你不能进去。当时我有一朋友就在看温布尔登，花了几千欧元买的票，他结果开场晚了一分钟，就不让进了。 嗯， 对，特别倒霉。所以呢，就是说你会通过这个呢，你可以学到一些比如说那种。上流社会或者是比较精英社会的一个礼仪啊也好啊，或者是一种这种 culture 的文化也好， 嗯， 对对对， 嗯， 比如说你在温布尔登比赛的时候，那个运动员必须是白衬衫，而且是必须有领的，所以你看网球比赛没有穿圆领衫的，因为那不礼貌，太粗鲁。 嗯 嗯， 就这也是他运动当中文化的一个传承。 对对对， 必须是那个 polo 衫的那种领子， 必须领子，对，必须开扣，还不能开两个以上都不行，只能开一个最多。嗯，然后 但是裙子很短呢， 裙子对裙子很短，因为 越来越短了， 但是它必须白色的， 就全身上下都必须是白色吗？ 全身下都必须是白色，白色上衣，白色裙子，白色短裤，白鞋，白帽子，发带都是必须白的。 嗯嗯， 以前有一个人参加温布尔登比赛，就穿了一个红色的袜子就被退赛了， 是吗？ 对，对， 他难道是本命年吗？穿一个红色的袜子， 就是只要不是白色的就不行。 嗯， 所以他就是很苛刻的一个 很讲究， 很讲究，很讲究， 嗯， 是是是， 咱们的话来叫很讲究。那在北京的这些网球圈里的人，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微信群哈，萌萌说他最多的这个群就是跟网球相关的群， 嗯， 会不会也是那种？叫志同道合，就是说这个群里的人 球友可能打球就同一个风格啊。 哦，是这样的，就是他会经常在一起聚嘛，通过微信来约球啊，他们就风格会比较相似。比如说我还是曾经是一个群的群主，我们那个群就叫朝阳公园热血少年，哈哈，热血少年5.0啊级别，就是虽然我们 中二啊， 虽然我们已经对已经有点步入不惑之年了，但是呢，就是那个这个热情促使我们好像又回光返照，就是重返青春一样那种感觉，对，都是一些比如说外企的白领啊，或者是做金融的一些人士啊，就是平时看上去很老实稳重，但一上场呢，就哎呀，就好像打了鸡血似的，就是会变成少年了一样，就像这首歌哈，对， 永远的少年， 永远的少年，对。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啊， 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其实运动就是这样啊，就不管你平常是一个多么稳重的人，其实一旦真的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气氛里，会把你内心的很多的东西激发出来。特别 是 这样一个一对一的这样的一个带有极强的竞争性的运动，一定是会把你骨子里的一些，比如说你的好强啊，你的好胜心啊，都完全的激发出来，所以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内心成长的一个运动。就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很多网球哲学啊，就帮助你去怎么样跟别人去互动，怎么调整自己的一个积极的状态，怎么样去面对失败，对不对？ 对对对对，可以，这是可以这么说。然后 现在比如说就是一个孩子去学网球，门槛还是那么高吗？现在的设备装备应该没有原来那么贵了吧？ 网球其实装备按理说还是在各种奢侈运动中算比较便宜的，因为它就一个拍子就可以了嘛。然后球现在也还行，也不算太贵。然后呢，一双比如说那个 Oasis 的或者是威尔森的球鞋，一般也就几百块钱可以拿下来了。 但是网球课的价格可能会是， 对，它的花费比较高，可能就是网球课，请教练，还有场地费用，这个可能是比较昂贵的一些的费用。对对对， 比较多的人会说我选择一个教练去专业的学一下吗？ 会的会的，现在人都会选，你要想就是真的是练童子功或者是稳扎稳打的话，还是要一般请个教练。教练费呢也挺贵的，不便宜。你要一小时，比如教练费差不多300-400块钱，场地费呢也200-300，就是你一小时的网球就差不多得花费小1000块钱。为了这个孩子，可能他还球还碰不着，一节课可能没碰上什么球就已经1000块钱过去了。 那确实还是一个成本挺高的一个运动。 对，成本挺高的运动。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呢，很多那个所谓的那个虎爸虎妈哈，那种就是拎着孩子去网球场去训练，因为你训练还挺枯燥的，然后他特别严厉，就说啊，你那个别瞎跑，好好练。我觉得是还是有原因的。 就父母自己可能有一方面的情节， 对，一方面的情节。 但是一旦练出来了，其实就是就像你说的，这个不仅是锻炼智商，而且提升你应对挫折的能力。有一本书叫《运动改造大脑》，其实你去从事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你会因为这项运动里的一些逻辑和一些哲学，就建立你的一个价值观，或者影响你一部分的价值观，其实是会的， 对，会的。 就像萌萌说的，就是打网球这件事情教会他很多事情。 没错没错。还让我找到了一个前女友也是哈哈打网球的，哈哈哈。 所以现在这些比如说京城的，然后这些网球圈里的人，大家打网球的频次其实还蛮高的，每周都打， 挺高的。对，差不多是他们有些那个，因为有一个明星圈啊，他们很多其实明星都打那个打网球的。 打网球是不是还要配合健身？ 有些是因为你有些力量型的嘛，他因为你挥拍啊那些，你还是需要一些胳膊的力量，所以他们也会平时注意塑身。所以你看网球，经常打网球的没有特别胖的，都是比较精瘦很苗条的。 因为我看那个打网球一场下来绝对是大汗淋漓， 是 对热量的消耗是极大的， 非常大。对对对， 就像你说的，它就不像你是慢跑，我处于一个节奏里，它有点像变速跑，然后里面还加了打球的技巧，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因为 包括心里的煎熬啊，也是 也消耗热量， 消耗热量，消耗热量的， 一定会汗流浃背。 是是是是，因为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喜欢想在那个户外打呢？虽然室内现在也会有空调啊，都非常条件很优越，但是吧，你室内吧，可能没有户外那种感觉，就是户外那种烈日高照啊，对吧？斜风细吹，然后有那种汗出的很彻底的那种感觉。 嗯，叫打透了。 打透了，没错，没错。所以很多你看，国内现在赛事也比较多了嘛，一般都会在户外举行。然后包括呢，国际上呢，有很多的也是每年的 ATP 啊， 基本四大满贯都是室外的， 基本上都是室外的，可能除了纽约那个是室内的以外。 嗯， 然后他呢对这个其实对天气要求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小风也没关系，只要不下雨都没问题。 嗯， 对，不像高尔夫一下雨了，它能被雷劈到，你挥铁杆的时候，网球呢也应该就不太会被劈到。然后 这概率有点低。 对对对，你乒乓球你风一吹球就飞了，网球也还可以。 嗯， 所以它对这个天气的要求不是那么太苛刻。 嗯，有没有遇到过很厉害的小朋友？ 嗯，小朋友的话。哦，应该现在是蛮多小朋友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清华校友，他是，他后来就是为了培养他孩子那个练网球啊，特意就是就离开麦肯锡啊，去海南那边常住了几年，就专门就是为了练孩子网球。 嗯， 对对对，后来呢，他那小孩可能也就十几岁，他打得非常好了，就是人也非常的精干精瘦，然后呢，球风也很硬朗。而且看上就是那种很健康阳光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我还在跟他打了一场，打一场呢就一开始就被他虐嘛，就打得很惨。后来呢，我就通过我的经验，对，哈哈，老司机的经验， 使阴招吗？ 使阴招，对对对，就像你说的，就像 跳高球， 跳高球，对，削低球啊，打边球啊。 欺负小朋友。 对对对，后来还对通过这些老司机的招数还挽回一些颜面。 嗯，可能网球唯一欠缺的就是它不是一个集体运动，还单人作战，对吧？ 哦对， 它 我刚才说的单打，其实它也有配合，就是双打， 嗯， 配合，尤其是混双。对，我现在特别喜欢打混双啊，就是一男一女搭配，对方面也是一个 couple， 一男一女。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哎，更复杂了，你知道吗？心理的活动，就首先你的搭档，你跟搭档你要很磨合的很好， 有默契， 然后对方呢又是一对搭档，对，你要跟他们厮杀， 他们可能会虚晃一招， 他们可能会有更怎么讲，就是更 复杂的战术 和那个战术，对，就像我们当时在武汉赛就是我们混双对混双。一般的吧，混双呢是女的弱一些，男的会强一些， 嗯， 对吧？是这个逻辑。所以呢，一般的进攻呢会朝着女的进攻， 嗯， 对对对，这是一个基本战术了。 嗯， 但是我这边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那个搭档吧是一个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武汉的一个女选手，她很强， 嗯， 对。然后呢，我很弱，因为我打球比较阴柔。所以呢，他们老朝我进攻，所以呢，这个呢，他对方那个女的也很强，她是那个当时武汉那个体校的一个副主任， 嗯， 对，就是球风非常强悍，就是那个球吧，经常不沾地，他就给你打过来， 嗯， 然后结果那天正好武汉下着小雨，我呢为救一个球吧，就不幸落地，就是 受伤， 滚鞍落马，对，受伤了，然后胳膊都擦破了。 这么可怜 啊！然后大姐还立刻啊，虽然刚才很明的抽我，但是立刻看我受伤了，赶紧过来，就是包扎呀什么的，说哎呀，你不用这么太卖命了什么的， 嗯， 就安慰啊什么的，挺好的。 所以这个赛场上也不是以性别可以评高下的一个， 对， 它就是一个经验和你的一个个人的技术， 是， 嗯，网球场上一切皆可发生。如果你对网球也很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加入北京的很多的网球圈啊，感受一下东西南北四种不同的风格，感受一下东西南北城不同的球风和球技啊，和网球圈里的各种